我哋今日系继续讲我哋雅歌嘅系列。今日已经系讲到第四讲，第一讲系雅歌嘅介绍，第二讲系讲到苏拉密同埋所罗门王嘅爱情，第三讲就系上一次讲到佢哋两个人嘅爱情，佢哋嘅感情系出现咗问题。而今日头先啊，周长老同我哋讲系会讲到佢哋嘅婚礼同埋佢哋嘅洞房。其实今日讲呢篇道，我好希望我系可以戴住个口罩嚟到讲，因为希望大家唔会见到我面红。今日其实嘅经文系雅歌入面最中心嘅一章书，系雅歌嘅高潮，系讲到有性爱嘅部分，我叫佢做圣经中美丽嘅性爱。若果性爱系喺树正確的範圍合適的時候是美麗的，是聖潔的，因為性愛是神所發明。上一次講到所羅門王因為是有公事在身，他是要離開舒拉密去處理這些公事，跟著舒拉密就很掛著他的未婚夫，他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發夢都發到他。跟住喺个山庄嗰度，突然间有人见到喺遥远嘅旷野入面係有一条烟柱。呢一个烟柱同埋昔日神喺度旷野用烟柱云柱嚟到带领以色列人係唔同嘅一个希伯来文。咁究竟呢一条烟柱係乜嘢嚟嘅？原来係有一个好尊贵嘅人坐喺一顶桥嘅上高，在这顶桥的前面是烧住抹药乳香和香粉，那些香气就向上升，成为一条的烟柱。山庄里面的人都知道是有一个很尊贵的人向住山庄是来紧，他们都很好奇，希望知道这个究竟是谁。连耶路撒冷的女子，就是苏拉密的好朋友，他们都出去来到看究竟是谁。原来这个就是牧羊人回来迎娶苏拉密，这个牧羊人就是所罗门王。他坐在一顶桥的上高，这顶桥是用黎巴嫩的木来到制造，这顶桥所有的柱，无论是横柱直柱，都是用银来做，桥底是金做的，那个座剪是紫色，是专被皇家来到用。而其实这顶桥是一张很大的床，四边都是有60个勇士，每一个勇士都是佩戴着宝刀来到是保护所罗门王。我们曾经讲过，犹太人的婚礼是分开5个部分，是有订婚，是有迎娶、婚礼、婚宴和洞房。其实犹太人的婚礼和中国人的婚礼是很相似，在这里订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我们看到在树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的情形，他们是自由恋爱，在树第一章第二章他们两个是私定终身。订了婚之后，很多时候要隔很久新郎才会来迎娶个新娘，现在的确所罗门王就回来迎娶苏拉密，这个记载在雅歌的3章6至11节。其实诗篇的45篇亦都是一篇有关一个王来都是迎娶自己的新娘。大家如果有时间的，可以回去自己来到看看诗篇的45篇。而有一天耶稣基督都会回来迎娶他的新娘，迎娶教会，就是记载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的4章13至17节。迎娶之后就是婚礼了，这个婚礼来到是证实这对的新人是合法的夫妻，跟住就是婚宴。如果我们记得的话，耶稣基督在到约翰福音的第2章，他是参加了一个婚宴，这个是他妈妈的朋友，他在那里使到水是变成酒，但是他自己的婚宴将会在启示录的19章，就是羔羊的婚宴。在这个婚宴，我们全部我们都是教会，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子。跟着第5个步骤就是洞房，两个人是进入新房，二人成为一体。 就是喺《示雅歌》的第四章嚟到记载。其实我同大家都以前系讲过，羔羊嘅婚礼同埋呢个犹太人嘅婚礼系非常之相似，一共都系有五步。嗱，喺呢一个我喺天堂嘅系列已经同大家系讲过，我讲过天堂之城新耶路撒冷，就系讲过呢篇道。究竟羔羊嘅婚礼同埋犹太人嘅婚礼有咩相似嘅地方？所以我喺呢度唔会再重复。如果大家系想知道究竟有乜嘢相似嘅地方，可以翻去听翻嗰篇道。嗱，我哋见到所罗门王系嚟到同苏拉密举行婚礼，佢系带住佢妈妈为佢做嘅一顶冠冕。嗱，呢一顶唔系佢嘅皇冠嚟嘅，呢个系新郎所戴嘅帽。喺古代犹太人嘅传统，就系佢嘅妈妈系会为新郎系做一顶帽，系专门喺结婚嘅礼仪上嚟到系戴。嗱，呢个传统一路去到主后70年先至系被废除。究竟主后70年发生咗乜嘢事，令到犹太人系会废咗呢一个咁嘅传统？主后70年就是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占领了、征服了犹大国，连圣殿都是毁坏了，灭了犹大国，犹太人是痛定思痛，所以废除了这个这样的传统。今时今日犹太人结婚的时候，他们都会举起一只酒杯，然后将这只酒杯是打碎，嚟到系纪念佢哋嘅亡国，纪念佢哋嘅圣殿被毁。喺住人生最开心、最快乐嘅日子，佢哋结婚嘅时候，佢哋都不忘佢哋嘅国仇、佢哋嘅家恨。嗱，我哋见到所罗门王同苏拉密行完婚礼之后，应该系讲到婚宴。其实在雅歌的一章，我们已经见到这个婚宴，但是是从苏拉密的观点，他是想象他和所罗门王举行婚礼，然后被送入新房是怎样的情形。雅歌的一章16至17节就是他的想象进入新房。所以第一章是苏拉密见到这个婚礼从他的观点，但是第四章呢，是真正举行婚礼的时候，是所罗门王的观点。所罗门王怎样看这个婚礼？其实全章的第四章都可以讲得是所罗门王在说讲说话，除了4章6节。等阵我们会回来看4章6节究竟是哪个讲紧说话。现代的婚礼，我们见到新娘是主角，个个都喜欢看看新娘靓不靓，看看她的婚纱靓不靓，看看她的装扮靓不靓。但是所罗门王所注意的是苏拉密本身的美丽，不是她的外表，不是她的婚纱，不是她的打扮。在说今天的经文那里，第四章大家会见到所罗门王是5次赞美苏拉密，说她美丽，2次在4章1节，2次在4章10节，1次在4章7节，就是好像有个首尾的结构，4章1节2次，4章10节2次，但是中间4章7节是1次。那个主要的部分就是4章7节，我们等阵会回来看这一点。我们见到所罗门王描述苏拉密的美丽，头头是一般性的美丽，然后慢慢慢慢是讲到苏拉密的特征，他的美貌。我们见到所罗门王一开始就是赞苏拉密的眼睛很美丽，好像鸽子一样。所罗门王透过面纱都能够见到苏拉密的眼睛是很漂亮。你说为什么洞房戴着面纱做什么？喂，现在现代的新娘结婚都有面纱的，是吧？那个牧师和他证完婚之后打开的面纱，那个新郎就可以是跟个新娘来到是亲嘴。这个是根据古时的传统习惯。我们见到就算在古代在圣经里面，当利伯家见到以撒的时候，在创世纪的24章，他第一件事就拿个帕子走来遮住自己的面。在创世纪的29章，我们又见到雅各 佢嘅舅父拉班系想叫佢为自己做工，就话你做满七年工，我将我嘅细女拉结系嫁俾你。结果洞房花烛之夜系偷龙转凤，变咗利亚。哇！你话乜雅各咁大懵噶？俾人换咗个新娘都唔知嘅。犹太人洞房系戴住一个面纱，所以佢唔能够知道原来呢一个系利亚，唔系拉结。结果要为拉班再做多七年嘅工。嗱，跟住所罗门王就形容苏拉密，话佢嘅头发系好似山羊躺卧喺基列山旁。我哋知道喺以色列或者系叙利亚，嗰啲羊都系大部分都系黑色嘅，而且佢哋啲毛系好靓，好似丝一样。嗱，讲到山羊喺基列山旁，基列山系咖啡色，就系好似苏拉密。我哋话苏拉密嘅皮肤系晒到好黑，因为佢要帮佢嘅哥哥嚟到打理佢哋嘅葡萄园。嗱，话好似山羊喺基列山旁，就系话苏拉密嘅头发一路由个头度披落嚟，去到佢个膊头嗰度系好靓。嗱，其实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嘅11:15，亦都话女士嘅头发系佢嘅荣耀。跟住所罗门王就形容苏拉密嘅牙系好似绵羊一样。嗱，而家我相信冇人会形容女人嘅牙齿好似绵羊一样，最多话靓到好似珍珠咁样。嗱，其实绵羊系好雪白噶，所以形容嗰啲牙齿系好雪白。而且是上颚和下颚是一对，是孖生的，经文话就是说上颚和下颚的牙齿是配成对，而是没有缺少到，非常之的整齐。但我们知道古代的人是不懂得打理自己的牙齿，所以你说没有少到牙齿是很少有。苏拉密有整齐的牙齿，有洁白的牙齿。但我们见到一个人嘅牙齿嘅健康系会影响佢口腔嘅气味。喺《树与雅歌》嘅7:8，所罗门王话：你嘅鼻子嘅气味香如苹果。嗱，呢度唔系话所罗门王就系闻苏拉密个鼻哥，呢度系话苏拉密喷出嚟嘅气系香到好似苹果嘅气味一样。嗱，跟住经文话苏拉密嘅嘴唇好似一条朱红色的线一样，即是说他的嘴唇是很薄很薄，而且他的血气是很好，是朱红色，非常之健康。他的太阳穴是好像石榴一样。这里不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就说那些武林高手内功深厚的太阳穴就高高鼓起。这里不是说苏拉密是武林高手，呢度系讲紧太阳穴，就系眼睛同耳仔中间嘅部分，包括个面珠，系好似石榴一样咁嘅颜色，非常之好嘅血气。嗱，呢个太阳穴呢个字喺雅歌4:3、6:7都有出现。嗱，其实所罗门王系好中意石榴，佢喺树圣殿嘅柱嗰度都系雕刻咗有好多嘅石榴。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的皇冠就是照住石榴尾部这个形状来到设计。我们看到的确苏拉密不单止他的嘴唇，他的肤色都是非常之好，好像是搽了胭脂一样。跟住所罗门王就是描述苏拉密的头颈，他的颈项。在《树与雅歌》的4:4，说你的颈项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我们见到所罗门王是用大卫的高台来到形容苏拉密的颈。大卫的高台是什么？我相信是在树尼加书的4:4和尼希米记的3:16和3:25所提到，是大卫收藏兵器的地方。他不单止是收藏兵器 喺呢一个高台，佢仲喺呢个高台嘅塔上高，系悬挂住嗰啲盾牌同埋藤牌，要嚟做乜嘢啊？要嚟系耀武扬威，系俾佢嘅敌人见到佢嘅武器系充足，佢嘅国势系强盛。啊，同啲敌人话：你唔好嚟攻击我，我哋系好强盛。嗱，喺书呢一个以西结书嘅27:10，正系咁样讲，话悬挂盾牌同埋头盔嘅意思就系彰显尊荣，你系令人感到骄傲，令人感到自豪。嗱，呢个高台就系令人感到骄傲嘅意思，就系话苏拉密嘅颈非常之直，好似大卫高台，好有高傲嘅气质。嗱，我记得我系好耐之前曾经同我嘅妈妈啊两个去睇屋，嗰阵时我哋系想买一间屋，去到嗰度嗰个经纪卖屋嘅经纪啊，佢话指住我嘅妈妈，佢话：咦，太太，你嘅颈好直喎，啊，你好有质素，你嘅颈就好似皇后嘅颈一样，非常之系有高傲嘅气质。嗱，我唔知道呢一个经纪系咪每逢见到人哋嚟睇屋都系讲一样嘅说话，但系有一样嘢系真嘅，就系女王嘅头颈真系好直，好有高傲嘅气质。嗱，我相信呢度所罗门王就系用大卫嘅高台嚟到系描述苏拉密嘅颈，就系咁嘅原因。嗱，另外有一个可能性就系、而家我哋结婚嘅时候都系新郎同埋新娘交换结婚戒指，但系喺度古代，一个未婚夫系会将一条颈链系送俾佢嘅未婚妻，而喺呢条颈链嘅上高系有好多嘅装饰，而且系有好多嘅钱币，非常之嘅耀眼。点解咁耀眼啊？就系、要俾所有嘅狂风浪蝶知道呢一个女士已经系名花有主，心有所属。你哋唔需要痴心妄想，唔好去追求。就系、好似大卫嘅高台，将嗰啲盾牌挂晒出嚟，同敌人话：你哋唔好谂住嚟攻击我哋，我哋系非常之嘅强盛。嗱，两者系有相同嘅意思喺入边。嗱，我哋亦都可以系解释另外有一节嘅经文，就喺度路加福音嘅15，我哋知道嗰度有一个妇人，有10钱币系唔见咗一个，佢就点啊？佢系非常之伤心，佢点都要揾到呢个钱币。嗱，你话一个钱币啫嘛，有咩咁紧张啫？但系佢就一定要去揾，揾到咗之后，佢开心到系同埋佢个朋友同埋佢邻舍一齐嚟到庆祝。你话为咗一个钱币，值唔值得大排筵席啊？嗱，相信呢一条颈链就系佢嘅丈夫当年送俾佢嘅定情信物。喺上高有10钱币，唔见咗一个，你话佢有几伤心？一定要去揾到为止。嗱，其实耶稣基督都有俾到定情信物俾佢嘅新娘，俾教会。我哋每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嘅人，我哋嘅身上都有佢嘅灵，有圣灵。从圣灵我哋可以支取从神而嚟嘅力量，从圣灵我哋可以支取从神而嚟嘅保护。嗱，我曾经同大家都讲过好多次，我系唔相信基督徒系能够被鬼上身，因为有魔鬼想上基督徒嘅身，佢去拍门嘅时候系边个应门啊？系圣灵嚟到应门，圣灵话呢度已经系我居住嘅地方，你唔使谂系进入呢个人嘅身上。就系、好似我讲嗰、个未婚妻嘅嗰条颈链，嗰啲狂风浪蝶见到都退避三舍，魔鬼都系一样，见到我哋有从基督耶稣基督而嚟嘅定情信物，就系圣灵，佢系唔够胆系入住或者上呢个基督徒嘅身。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嘅人，魔鬼系可以去试探佢，但系唔可以上佢嘅身。但系我亦都听过，我有好多牧师嘅朋友话我听，佢话 Sydney 啊，我真系见过有基督徒系被鬼上身。 嗱，我相信呢度所谓嘅基督徒，就系佢哋自己以为系成为咗基督徒，佢哋自己以为系有圣灵喺佢哋嘅身上，但其实佢哋系冇，以致魔鬼系可以上佢哋嘅身。嗱，其实耶稣基督自己都讲过喺马太福音嘅七章，唔系话个个在末世话主啊主啊都能够得救，所以不是说所有自己话是基督徒的都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你说怎样才能够真正得救？我相信罗马书的七章第四节是话给我们听，叫你们归于别人。我们已经是嫁了给耶稣基督，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新娘，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就是属于那从死里复活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真是属于耶稣基督，不再是属于自己的话，我们就应该为耶稣基督而活。而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结出果子给神。一个真正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要能够结出果子来到给神。等阵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回来看这一节的经文。跟住所罗门王就形容苏拉密的双乳，说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相生的，非常之生动的形容。所罗门王是用小鹿来到形容，还是妈生的添。苏拉密的双乳，他们的形状大小都是一样，而且是在百合花中的意思，就是发出有香味芬芳的气味。我们知道箴言和雅歌都是所罗门王所作，在树箴言的五章十九节，所罗门王是用一样的形容词来到形容女士的胸部，就是用鹿。我们见到，所以这个真是所罗门王所喜爱的形容词。来到这里，我又要为那些用字面解经的解经家来到平反一下。有好多寓意的解经家，他们会笑字面解经的解经家，他们会说，喂，那你就是用字面来解经的了。他们还会是说，如果你真的用字面解经，你解出来的苏拉密很丑样的。大家见到我刚才形容的苏拉密靓不靓？很靓，是吧？但是他们会怎样啊？他们会真的将石榴黐在一个女人的头那里，说两只白鸽就是他的眼，跟住呢就真係畫啲山羊喺個頭度，畫啲綿羊喺個口度，佢哋會形容出一個好核突嘅、好得人驚嘅一個蘇拉密。喂，我哋嗰啲用字面解經嘅人唔係話冇想像力㗎，我哋用字面解經得一樣有想像力，唔係你哋啲寓意解經家先至有想像力。但是我们将我们的想象力是摆返喺度苏拉密同埋所罗门王嘅爱情嘅里面，而唔係话出咗呢个范围。我以前都同大家讲过，有寓意解经家形容苏拉密嘅相遇系乜嘢呀？系新旧约，系咪？系出咗所罗门王同埋苏拉密嘅范围。我们是有想象力，但我们的想象力摆返喺所罗门王和苏拉密两个的中间。刚才我说了四章六节是唯一是可以说是苏拉密讲说话，其余在书第四章全部都是所罗门王在这里讲说话。如果四章六节是所罗门王在书讲说话的话，就是继续在书描述苏拉密的身体的了。因为四章五节是讲完他相遇嘛，四章六节是讲什么？末若山与香谷。真是令人想入非非了，什么是末若山，什么是与香谷，究竟是描述苏拉密身体的哪个部分呢？没人知道。但是我相信这节的经文是苏拉密在说讲说话。记不记得在说二章十节和二章十三节，所罗门王是两次邀请苏拉密和他去游山玩水，但是当时因为所罗门王有公事在身，苏拉密说我不去，你去办完你的公事先，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回来，记不记得啊？现在是同样的经文出现了， 天起凉风，日影飞去，我哋要翻嚟。意思就系话，苏拉密而家话你已经办完咗你嘅公事啦，我哋而家可以去游山玩水啦。但系因为宫廷嘅守卫森严，我哋最好系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之前，能够系翻到嚟宫殿。所以我相信四章六节系苏拉密喺处讲说话。嗱，跟住四章七节就系雅歌嘅中心经文之一。我哋头先讲过系有个首尾结构。四章一节两次讲苏拉密嘅美丽，四章十节两次又系讲苏拉密嘅美丽，四章七节系中间嘅经文，系最中心嘅地方。我哋见到所罗门王系赞美苏拉密有七重嘅美丽，讲到佢嘅眼、佢嘅头发、佢嘅嘴、佢嘅面珠、佢嘅颈同埋佢嘅胸部。所罗门王话：我嘅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其实苏拉密是不是真的毫无瑕疵？不是。我们讲到雅歌的一章五节，他知道自己是很黑。我们见到雅歌的二章一节，他说他自己很普遍，好像百合花一样。他知道自己有弱点，但是在所罗门王的眼里面见到他就是完全圣洁，毫无瑕疵。这一个是好像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我哋系咪毫无瑕疵啊？当然唔系啦，我哋有好多嘅问题啊，我哋仲时时会犯罪。但系喺神嘅眼入边见到我哋系毫无瑕疵。点解啊？系耶稣基督嘅血洗净我哋，系帮我哋赎罪。但系仲唔单止咁，佢系将佢嘅义系披喺我哋嘅身上。所以我哋每个人喺神嘅面前，佢系见到佢嘅爱子耶稣基督，佢见唔到我哋嘅罪。所以我哋系好似毫无瑕疵咁。嗱，耶稣基督俾我哋嘅爱真系令到我哋难以明白。佢爱我哋爱到为我哋舍命，甚至将佢嘅义披喺我哋嘅身上。就系好似以弗所书嘅三章十八节，话耶稣基督嘅爱嘅长阔高深。我哋若果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爱嘅千分之一、百分之一，我相信我哋做基督徒，我哋一定会有不一样嘅生命。但是很多时我们就是不能够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我讲过我们有完全圣洁的地位，这个是不是我们真实的属灵的处境，这个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真正属灵的处境是差得远，我们还时时会犯罪。一般的基督徒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有两个不同的极端，是非常之不同的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说觉得不怕犯罪，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这头犯罪他那头赦免我们，所以不怕去犯罪。但是不要忘记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五节，保罗怎样教我们。保罗说我们现在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这样就可以继续犯罪？保罗自己回答说断乎不可。千祈不要轻看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令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上高。另外一个极端基督徒来讲，就是犯了罪之后不能够饶恕自己。哎呀，我又衰了了，今次神一定不会饶恕我。甚至撒旦亦都会是讲大话我们听，是啊，你又衰咗啦，今次神一定系唔会饶恕你。但系你谂下，当耶稣基督为我哋钉十字架，为我哋赎罪嘅时候，有几多我哋嘅罪系将来嘅罪？当耶稣基督为我哋钉十字架，有几多我哋嘅罪系将来嘅罪？全部系嘛，包括埋我哋未犯嘅罪。所以所有的罪都能够是被赦免，但我们需要是走回去神的面前来到是认罪悔改。唯一不得救的罪就是不信的罪，但我们千祈不要轻看自己的罪。我们不是说靠自己不犯罪来到是得救，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真是一个重新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有爱心的献祭来到回应神。就是我们是 愿意守翻神嘅家规，愿意守神嘅律例典章。呢、这个亦都系点解耶稣基督喺树圣经入边时时提醒我哋话：，如果你系爱我嘅，你就守我嘅律例典章。嗱，我哋见到喺经文入边，所罗门王系五次提到苏拉密系佢嘅心腹，三次系讲到苏拉密系佢嘅妹子，两次系叫佢佳偶。嗱，妹子嘅意思喺度希伯来人嘅传统就系妻子、太太嘅意思。嗱，心腹就系佢嘅新娘。嗱，我哋见到叫佢做心腹同埋叫佢做妹子，系喺树雅歌嘅三章十一节之后，即系佢哋行完婚礼之后。嗱，喺树雅歌嘅四章八节，其实可以讲得系所罗门王回应苏拉密喺四章六节，希望同佢去游山玩水。所罗门王话：我愿意带你去到高山，去到豹子嘅山上嚟到系睇落嚟，一片嘅诗情画意。两个新人。嗱，我哋见到所罗门王赞美苏拉密，话佢好靓。喺四章九节两次讲所罗门王俾苏拉密夺走咗佢嘅心。嗱，第一次系俾苏拉密嘅美貌夺走佢嘅心。第二次经文话俾我哋听系苏拉密颈上嘅颈链夺走咗佢嘅心。嗱，你话点解一条颈链会夺走咗自己丈夫嘅心？就系我头先话呢一条颈链系定情嘅信物。当苏拉密系戴咗呢条颈链喺个颈度嘅意思就系话佢愿意系属于所罗门王。所以你谂下，所罗门王见到苏拉密戴住呢条颈链，连个心都融埋。嗱，喺树四章十节，所罗门王又赞美苏拉密，话佢嘅爱情系比酒更加美。嗱，我哋见到其实呢一个咁样嘅形容词喺第一章已经系出现过，但系我头先讲系由苏拉密嘅观点，喺一章二节、一章四节，苏拉密话所罗门王嘅爱系比酒更美。嗱，其实希伯来文系好有趣。在树雅歌的四章一节用到亚非这个字，其实是视觉上的美丽。所罗门王见到苏拉密是很美丽，但是去到四章十节呢，是用到涛这个字，意思是什么？是感受上，是触觉上的美丽，由视觉上的美丽变成了触觉上的美丽。我跟大家讲过，在这里希伯来文同埋希腊文一样，系有三个关于爱嘅字。第一个就系 phileo 吓，希腊文就系相等于希伯来文嘅 raya 呢个字，系兄弟嘅爱、朋友嘅爱。嗱，第二个爱就系希腊文嘅呢个 agape， 相等于希伯来文嘅 ahab 呢个字，系无条件嘅爱、付出嘅爱。喺树呢一个雅歌入边，你会见到 eros。相等于 Eros 希伯来文的这个爱字就是 dot 这个字，是情欲的爱，重复地出现在雅歌。只要是正确的范围，适合的时间， dot 这个字用在夫妻的身上是绝对没问题，是圣洁的。嗱，我哋见到其实这个字可以的意思就是做爱的意思， make love。 在雅歌的四章十一节，所罗门王话苏拉密嘅嘴唇滴蜜，话佢嘅舌下系有蜜有奶，衣服嘅香气如黎巴嫩嘅香气。嗱，我哋见到雅歌呢部书真系俾人用五官可以嚟到感受。头先讲苏拉密嘅美丽，首先系视觉嘅美丽，慢慢慢慢去到四章十节系讲到触觉上嘅美丽。经文四章十一节话能够闻到苏拉密身上的气味，好似黎巴嫩的香气。亦都当所罗门王同苏拉密接吻的时候，话能够尝试到苏拉密的嘴唇好似滴蜜，佢的舌头好似是有蜜有奶一样，真的充满了感性的一部书。嗱，我哋讲到四章十二至到四章十五。就是讲到所罗门王和苏拉密 洞房的情形，花园开放了。希伯来文是一个很直接的文字，结婚这个字是 Hatuna， 同埋另外一个希伯来文的字 Hatan 这个字是同出一个字根，的意思就是切入进入的意思。所以你想想希伯来文是几直接，完全是没有给人有假想的余地。另外在《算雅歌》的四章十二节讲到花园井和泉源，在希伯来文的、这个犹太人的解经家差不多一致都是同意是讲紧舒拉密的性器官，是讲紧他的身体。这个在说犹太人的古代的文献是重复出现有关这些的描述。所以亦都是为什么这个犹太人的拉比是不准以色列人在三十岁以下来到读雅歌这部书。在这里四章十二节给我们见到话是关锁的园，是禁闭的井，是封闭的泉源，这个是讲紧舒拉密的身体。话紧佢系一个处女，佢只系属于佢嘅丈夫，唔属其他人。雅歌对于婚前嘅保持贞洁系非常非常之重视嘅一点。同样我哋亦都系一样，我哋成为基督徒，我哋都应该将自己系献俾神，分别为圣，只属于神，为神所用。我哋见到喺树四章十五节。同埋四章十二节是有个好强烈的对比。四章十五节话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我们知道黎巴嫩的溪水是从黑门山得到水分。黑门山是很高，上高是积了雪，当雪融了之后就会流落去黎巴嫩的溪水那里，然后会灌落去今天所讲的这个花园。有很多的解经家都说这里所讲的活水是代表圣灵，如果这里是代表圣灵的话，那就真的有非常之牵强的一个的解经。其实这里是和四章十二节是有个很强烈的对比。四章十二节说是关锁的园，而四章十五节说园中有泉源，一个是关锁的，一个是有流动性。四章十二节话是禁闭的井，禁闭了的，但是四章十五节是话活水的井。四章十二节话是封闭的泉源，就算是泉源都是封闭了，但是四章十五节是话被黎巴嫩溪水所灌溉的源子。如果四章十二节是话舒拉密是守身如玉，四章十五节就是说不再需要这样了，现在是洞房了，是适合的时机，是正确的范围、可以进行。我们怎知道我们这样的解经是正确的解经？你知道我是很喜欢用字面解经，你知道我是很喜欢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在树同样箴言所罗门王所作的五章十五至到十六节，所罗门王是向自己的仔劝自己的仔要小心那些不正经的女人。他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能仗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这里都是一样，如果你见到这里所讲的池，这里所讲的井，就是上高我们见到这个雅歌四章十二节所讲的井那个花园是一模一样。一个男人是要从自己太太身上得到满足，要从自己的池自己的井来到喝水，千祈不要是将他的泉源将他的活水浪费在其他女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见到这里是真正正确解经。跟住二人就成为一体。喺树呢一个雅歌嘅四章十六节话北风兴起，南风吹来。喺圣经入面每一个方向嘅风都有佢嘅特点。 從西方吹來的風有乜嘢嘅意思啊？係由地中海吹入嚟嘅風，係非常之強烈嘅風，能夠連蝗蟲都吹走。出埃及記嘅十章十九節，東風呢？東風係從陸地吹嚟，係非常之嘅炎熱，非常之嘅乾燥。創世紀嘅四十一章廿三節，約伯記嘅二十七章二十七節，北風呢可以帶嚟雨水，箴言嘅二十五章廿三節，而南風係可以帶嚟温暖，約伯記嘅三十七章十七節。所以呢度話係北風興起，南風吹來，即係話可以帶來有雨水温暖嘅風，係能夠幫助呢個園子入面嘅花嚟到係生長。而跟住四章十六節經文就係話使其中嘅香氣發出，呢度係舒拉密係想呢個風係吹去引所羅門王嚟到進入呢個花園入面，係一幅好美麗嘅圖畫。但我哋見到喺度雅歌嘅四章十六節話，願我嘅良人進入自己嘅院裏吃他佳美嘅果子。舒拉密話，我希望良人進入我呢個花園入面。喺住五章一節就話所羅門王進入自己嘅院子。如果你留意嘅話好有趣，呢個院子係屬於舒拉密，係舒拉密嘅身體，但是經文說所羅門王是進入了所羅門王自己的院子。其實四章十六節和五章一節是全部雅歌最中心的地方，整部雅歌都是一個首尾的結構。去到最後一個分享，第六個分享，應該第六講我是會讓大家見到那個首尾的結構，而最中心的經文就是這兩節，四章十六和五章一節。最後我們見到還未完的五章一節，五章一節講什麼？有很多解經家都說是神悦納所羅門王和舒拉密的這個洞房。我們見到第一個部分和第二個部分完結的時候都是有很親密的鏡頭出來，跟著就會有對耶路撒冷女子講的話，就是說、你們不要挑動不能夠被滿足的這些情慾，你們要等待適合的時機、適合的時間。但是去到洞房之夜不再需要了，沒有這些警告出來，亦都沒有耶路撒冷的女子走出來。在洞房花燭夜怎可能有一班耶路撒冷女子在這當中，所以當然沒有他們在場。而講說話的好明顯就是神自己。在雅歌的五章一節經文說，我的朋友們請吃我所親愛的，請喝且多多的喝。這裡不是說神說哎呀你們大家來大飲大食啦，神是用吃吃喝喝來到是代表性愛。他說你們是要多些的吃多些的喝。看來中國人成日都話食色性也，好似都有少少聖經嘅根據。我哋見到性愛真係神所發明，喺樹正常嘅範圍，喺樹正常嘅呢個時候係美麗嘅，係完全聖潔。我哋今日講咗雅歌第四章，我哋究竟應該點樣嚟到應用呢？見到所羅門王和舒拉密的關係，我們見到所羅門王又一次這樣讚美舒拉密。在說雅歌裡面，我們時時見到舒拉密和所羅門王成日都是彼此讚美對方，這樣我們真的很需要來到學習彼此來到讚美。第二點就是讓我們見到這個雅歌裡面告訴我們聽婚前貞潔的重要性。第三點就是講到舒拉密說他的身體是屬於所羅門王，他邀請所羅門王進入他的院子，而五章一節說所羅門王真的進入了他自己的院子。這裡很明顯給我們見到舒拉密的身體是屬於所羅門王。這個亦都是新約的教導，在哥林多前書的七章四節保羅告訴我們 妻子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夫妻我们的身体都是为了对方而设，为了对方的需要而设。最后我们看到第四点，就是告诉我们，性爱是神所发明，是圣洁。神甚至是用饮饮食食来到是代表性爱。这里就是给我们看到是人所需要的，饮饮食食就是人所需要。有很多人认为性是不干净，其实只要在正确的范围是圣洁是美丽。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犹太人是将雅歌这部书是列了入去他们的小五卷。小五卷就是犹太人在他们所有的圣经的书本里面认为是最圣洁的五部，是有雅歌、哀歌、传道书、路德记和以斯帖记，他们认为是最圣洁。今年很有趣，我会和大家分享其中两部在小五卷里面的书，一部就是雅歌，另外一部就是哀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又怎样来到回应呢？我们首先见到的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神真是很爱我们，整部圣经都是祂替祂的独生子来到找新娘，祂是祂拣选我们，甚至差派祂的独生子来到为我们赎罪。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神是很公义，神是审判的神，我们很怕祂。但是在雅歌里面给我们见到所罗门王是有几爱舒拉密。其实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爱神远远不及神爱我们。这点是雅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而另外一样我们见到就是所罗门王真的回来迎娶舒拉密。有一天耶稣基督都会来迎娶我们，会来是接我们。他要将我们是毫无瑕疵地献给自己。就是好像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六至到二十七节，说他要用水直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不是说毫无瑕疵，但是神看我们，我们真的毫无瑕疵，就好像所罗门王看舒拉密一样，毫无瑕疵。但我们知道我们真正属灵的处境还是差得远，我们需要是好像耶稣基督在经文说用水直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我们需要是藉着神的话语来到洁净我们自己，越来越似耶稣基督。第三点，我们见到今日舒拉密说他自己是属于所罗门王的。记不记得我刚才和大家分享一节的经文，在罗马书的七章四节，说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是属于别人，我们是属于那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新娘，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要为主而活。如果是这样的时候，罗马书的七章四节怎么说？我们就会结出果子来到给神。我们应该是有属灵的果子。在住今日的经文，雅歌的四章十四节讲了有很多不同的果子来到形容所罗门王和舒拉密当中的爱。寓意的解经家就会说每一种的果子都是有特别隐藏的意思，好像密码一样。但是这里只是讲紧所罗门王和舒拉密之间的爱情。我们有没有结出果子呢？圣经是叫我们是结出果子。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的四章二至三节，都是叫我们要结出属灵的果子。我们有没有呢？耶稣基督曾经在马太福音的七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他说一个结出好果子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看看七章十六节怎么说，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里不是告诉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基督徒，一种是结出好果子，另外一种是结出不好的果子。这里说如果你结出坏果子是怎样？砍下来丢在火里，这个是代表是进入地狱的意思。我跟大家都讲过很多次，其实七章十六节和七章二十二节是有个呼应。七章二十二节就是说，不是说所有话叫主啊主啊都能够是得救，有很多基督徒去到最后会发觉自己原来毫无果子，原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愿神怜悯，愿神祝福我们都有这个心，能够是为主而活，结出真正属灵的果子。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雅歌，给我们是见到圣爱的美丽，见到圣爱的圣洁。主，我们感谢你，亦都是给我们雅歌能够是见到我们同你的关系，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有这个心来到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藉着你的话语来到是洁净自己，藉着你的话语靠住圣灵的带领，能够是结出真正属灵的果子，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